哇！好似啲武俠片突然間三個蛋 出嚟，三個 係嘛？喂，大家好， 功成三合係嘛？ 係啊，又到禮拜二嘅仙人術語啊！我係仙人， 阿夜奇啊 ，hello，hello， 中間嗰位咧就係阿 May 姐，澳門來的唔係澳洲，澳洲來的朋友唔係澳門啊，一啲都唔麻煩嘅。 多謝今日 May 姐， 誒唔使客氣，唔使客氣，好榮幸啊！上到阿仙人嘅節目啦， 哇！我好榮幸請到你做， 冇咁講， 係啊，喂 May 姐。你上嗱，唔好话呢个节目咧，可能啲人唔识阿 May 姐嘅。不过我哋当阿 May 姐系新人， 绝对系啦。 因为上次佢系神之声音嘅，佢见唔到个样嘅，依家出真身啦。系啦，今次咧，哎，唔系话我哋循例都要问问噶。 系啊， 你嘅宗教信仰系咩啊？ 佛教 系啊，即系我哋要明确啲嘅。 我哋好明确嘅，我哋呢啲教系正正常常嘅，系 冇错。系啦，唔系唔正常，系系唔会排外， 绝对系， 系嘛， 我哋包容嘅， 系啦， 嗯， 即系你啱啱同某个教调转嘅，某个教啊叫你信就唔好问，你哋一调转叫你千祈唔好信，最紧要自己问， 咁啊唔同嘅嘢嚟嘅，咁啊跟个大佬唔同啦， 系， 啲会规又唔同啦， 不过其实我谂咧，喂，最终我哋包容嘅，哇，真系咁灵，最终其实我谂去到最尾咧，都系一样， 一样。 可能是 世界之大同嘛， 可能是落到嚟咧，啲老啲领导人不同嘅啫，但系去到最终 齐齐去嗰 度 系 都系去翻嗰个地方，我谂 冇错， 我觉得分分钟可能系同一个嚟， 同一个系往西方极乐啊嘛， 只不过喺唔同地方佢有唔同嘅形态显现出嚟， 冇错冇错， 咁但系可能去到嗰、那个。嗰、那个教派嘅时候，有少少演绎嘅时候就吓， 就唔同啦， 系啦， 系啦，因为有一啲咧，我喺我嘅，即系我而家居住嘅地方啦，我居住个国家啦 ，OK， 有一个教咧，佢好搞嘢嘅， 嗯， 真系嘅， 嗯， 冇阿爸冇阿妈，只有自己嘅啫， 哦， 系完完全全系冇嘅，呢一个咧就系我嘅太极师傅嘅仔，亲生仔，咁我哋都有见面嘅。 嗯， 见面嘅咁，但系佢就，我唔冇噶，我冇圣诞节，冇复活节，乜嘢都冇嘅。 嗯， 因为佢嗰个教系已经系一个好严重嘅分支。 哦， 系啦，所以其他喺佢哋嗰度分支未分支出嚟嗰个都已经觉得佢系异端。 哦，即系无中生有教。 当佢系啦，当佢系啦。 大佬，你乜都冇，咁你点嚟嘅咧？ 佢唔会讲呢样嘢噶噃。 咪咯， 系我唔会讲呢样嘢嘅。佢只系觉得 已经近代好多咧呢啲咁样嘅新兴教派， 就系讲系有我自己咯。 冇话俾姐你，即系特别多人上嚟喎，今晚 系咪真系噶咁开心？ 系， 因为你 系啊， 唔系其实阿仙人 fans 多嘛。 阿冬天长啦，泰阿马来西亚嘅朋友啦，阿大长金啦，阿和美啦。啊！好多人上咗嚟喎， 系嘛系嘛系嘛， 系啊！ 阿仙人哥哥多 fans 啊嘛。 喂，咁我哋 美姐够好 嗱，今晚咧，美姐有个话题嘅，就系问米。 系啊。 喂嗱，我先讲嗱，问米咧，我啱啱有个朋友咧，佢就讲佢都有讲佢问米嘅经历嘅，但系佢嗰个问方法咧就好奇怪嘅，佢先入你屋企攞喺你屋企个米缸度攞啲米，然后咧。地下度攞啲灰尘又好，总之系属于你屋企嘅啲灰尘啊、垃圾，即系类似嗰啲咁嘅嘢， 带去嗰度， 带埋去嗰度问嘅。 嗯，嗱，其实每一个做呢一方面嘅嗰啲大忙嘅人咧，都唔同嘅。 嗯 ，depends on 佢系学边一个科目， 嗯、 即系佢嗰个师傅或者佢嗰个教派系，我要呢一样嘢，我嗰个咧就唔使嘅，我去到就问话俾佢听，咁我就话俾佢听叫咩名，就亦都唔使时辰八字，咁同佢讲过之后咧，装咗香，咁佢就。落去啦，就揾佢啦。 我死嘅时间都唔需要嘅， 唔需要 俾个名佢。 系啦，咁佢就落去揾佢啦。 即系各处乡村啊，各处内。 系啦，咁仲有一样嘢，我觉得问米好多人都话：，你迷信啦，因为某一个宗教 ，OK， 佢曾经咧，我就喺电视嗰度睇到，唔系嗰个唔系咩啦，就系佢讲就话，其实呢啲咧就系嗰啲幽灵嚟嘅，佢求其入到去嗰度咧，佢撞入嚟嘅，即系乱咁噏嘅啫咁。 咁呢个我又唔认同喎， 我又唔认同噶。 好多时你就真系，譬如人哋两公婆个老公或者老婆行咗嘅，有啲嘢真系佢两公婆先知嘅嘢喎。 正如好似我上一次翻嚟啦，我就去带我，因为我有个哥哥走咗嘅，我老豆走咗又梗噶啦，年纪大啦嘛，咁啊一带就带咗佢两个上嚟，咁讲嘅嘢咧，同我喺现实生活里边发生嘅，同埋 我是我哋三个先知嘅啫。 嗯， 吓咁佢就讲翻晒出嚟，完完全全系一样嘅。 嗯， 吓有一件事咧，就只有我就系、是、我妈同我讲嘅。咁啊点咧？有一次咁，我老豆已经走咗噶啦。 嗯， 佢系有一次佢就话：你阿妈嗰阵时喺街过马路，如果唔系我扶一扶佢啊，佢而家跌断脚噶啦咁。 嗯， 因为而家佢讲我就记得点解咧？大概喺我去廿几年啦。 嗯， 我未移民之前，我阿妈话：我今日咧系去买鸡，因为点解咧？佢要好知道我哋个个都好中意食鸡。 嗯， 咁佢上环街市嗰度咧就买咗两只鸡。 嗯， 就拎去我姐姐嗰度就煮饭就开大餐。 嗯， 咁咧跟住就话：哎呀，女，我今日机会跌亲，我哋做咩咁论尽啊？我都唔知道，突然间觉得冻一冻。咁就成个好似晕一晕咁样，好在又好似有样嘢扶住我咁样， 斗一斗， 系啦。咁嗰样嘢咧，就后嚟咧，今次我老豆咧讲翻，而家讲起就都30年前啦。 系咯，咪嗱，即系我哋先知要带翻少少嘢出嚟先。嗱，我哋去问米，通常咪佢呃我信噶嘛？ 唔系，要印证嘅。 我哋都会嗱，喂，你话你请我上嚟呢位系我阿爸，咁你有啲嘢问佢， 对口供， 即或者系你两仔爷先知， 冇错冇错， 你会问佢噶嘛？唔系即刻信佢噶嘛？ 系佢话手啊，谋你都信噶。有喂，我有试过噶，嗰阵时系好多年前啦。咁个友就话佢问米咁，我话咦好嘛，去。看一看睇下咩警方先，佢九唔搭八讲到，我话我直情当面我闹佢，我话嗱你咧揾食咧，你就真系唔好搵揾食啦，你真系流个流口水啊，完完全全唔系嗰样嘢啊，算我而家唔问，嗰度有红磡嘅， 唔系啊，即系话有好多， 系真系噶， 啲钱即系死人财嚟， 呢啲你系啦，仲有一样嘢，你系真就真，假就假，你都冇得呃噶。 问题系可能啊，即系嗰个走咗个先人啦，即系唔系我啊，嗰个走咗个咧， 呢个系好人，系 嗰个系先后个先， 系完全两样嘢啊。 譬如佢系佢临过身之前，佢或者有啲嘢冇交代嘅，或者佢一直都昏迷嘅，佢有啲嘢想问，喂人哋想 表达，想讲，但系讲唔到。 人哋有啲即系有啲后人系好想知。 究竟 佢点噶嘛？问到嘛？ 系， 即系唔系分身家嗰啲啊？或者你 呢啲唔关事啊？ 即系或者你好 遗言啊？ 系啦，遗言 冇错。 即系因为我外父都系咁啊，佢一定系 唔系个个咁高灵噶嘛，真系通到噶嘛，就要靠呢啲灵媒去帮手， 系真系有料到先得。 你咁啊系真系，你咁啊搵钱就呃人。 即系衰啲讲系发死人财， 你系打劫阴司佬啊！你系唔掂当噶？ 嗯， 咁够哪来啲勇气真系？ 所以我咪话佢咯，我话搵食就唔好咁样，我净系当面话佢。嗯， 钱唔系咁搵嘅。 系啊，系啊，系啊。 但系你嗰次你去搵呢一个阿姑咧？佢嗰个 形态 方式系点样 嘅？嗱，佢就嗱，我澄清下，首先佢就好似而家咁嘅，好光猛嘅。你佢有几个菩萨喺度，咁你就去装香，咁你就表明来意，你话我想揾啊苹果，我想揾我爸爸，我爸爸叫乜名？咁我哥叫乜名？佢就好犀利嘅，点解咧？佢就唔系逐个逐个同你带嘅，你一俾咗名佢咧，佢就走去揾你嘅祖先。 嗯， 咁佢系咁讲啦吓，佢就将你嗰啲有关嘅人等啊，全部拎晒上嚟。 成 兜 成个 团 ，two 啊 ，two 啊咁样上嚟，咁啊跟住我嚟咗，跟住我话我揾我老豆，揾我哥，佢唔使噶啦，你俾你老豆个名我，你阿哥啊跟住嚟噶啦，真系所有嘅嘢有80%系好准嘅， 即系行咗嗰啲就会跟埋嚟噶啦， 即系我哋嗰个组，即系我而家我嫁咗啦，就系我老豆，我系专系问我老豆嘅啫，咁我哥系我亲大佬嘛，佢又落咗去噶啦嘛，咁带埋上嚟咯。咁喺嗰段时间嗰半个钟头里面，我就同我哥啊，同我老豆喺度倾偈咯，即系讲嘢咯，讲翻。咁我爸，我问佢，我咁你点啊？话我好好，我话你又梗好啦，大佬我翻亲嚟，我都俾嘢你。佢话我知啊，你带埋几个女翻嚟添，因为我有三个女嘛。 系 嚟亲翻亲嚟咧，咁我又带佢去粉岭嗰度拜我哥，拜我老豆咁咯。 即系带埋你啲女去拜佢嘛？ 我啲女就知嘅，次次都话：诶，翻嚟要去拜公公、拜舅父。佢哋唔识佢嘅，因为我啲小朋友全部都系喺澳洲出世嘅。但系佢知道呢一个舅父同埋公公咧，对妈咪系好重要嘅。 唔系呢啲慎终追呢慎终追远系自小培育佢。 系 咪先？即系再生你尊敬佢，走咗都要尊敬噶嘛？ 唔系，因为系我哥哥系好锡我嘅。 咁后屘即系想问一问咧，嗱，你同你爸爸啦，同哥哥对话嘅时候咧，佢哋嗰位灵媒啦，把声有冇转啊？ 冇。佢唔系嗰啲 正常嘅 声，正常 即系一啲都唔夸张。 佢讲嘢嗰啲腔调似唔似爸爸哥哥啊？ 我佢用佢如果系我老豆嘅咧，咁、佢就有啲似咯，系、有啲似嗰啲即系闹我嗰啲啊， 系 啲语气就好似啦。我哥咧就好锡我嘅，佢就冇乜嘅，即系平时咁样讲，但系佢讲啲嘢就好到佢话，我曾讲仲好记得佢话、我你去咗澳洲，我知啊，吓、我知道你即系我同我哥哥讲嘅、其实我系一个遗憾，点解我会去文米咧？系、因为我翻嚟咁多次，我都揾呢一啲灵媒。但系揾唔到，系冇一个缘分。咁咁啱个朋友佢就问过，佢就话你去啦。咁但系要 book 嘅咁。咁、OK， 咁啊等到嗰日咁啊去。咁啊去到咗之后，跟住我就同我哥哥对唔住啦，因为我话你有重病嘅时候，我唔能够翻嚟。佢话我明啱，你嗰时大肚啊嘛。咁系啊，我嗰时就有咗我嘅生我嘅第二个女，嗰时有咗五个月啦。到佢系啦，佢走嗰时候，我真系翻唔到嚟啦。咁如果唔系 接得过佢系咪啊？ 因为 cancer 咯，吓 bell cancer 咁走。 其实咧，嗱，有啲咧好想知道过身嘅先人嗰啲嘢咧，你真系要冷静啲听。有啲咧，有啲嗱，讲真，即系有啲不法之徒啦、我当佢哋是养鬼人，佢至多系知道你屋企有啲秘嘢摆设嘅啫。你最紧要问啲咧。即系 深入啲嘅， 深入啲啊！即系如果我同我老豆就好易知嘅啫，一请到我老豆上嚟，佢有啲口头禅嘅，最中意嗰 我老豆 系啦， 唔系屎呆爆咁样， 唔系屎呆爆， 讲粗口嘅我老豆， 佢嗰个粗口咧就系佢要你个奶咁啊，系佢噶啦，一定系佢。 我老豆就公乸咩咁样噶咧， 系啦， 公乸咩咁样， 总之上嚟拍佢，要你个奶个咬实牙根嗰个一定系我老豆。你好嘢，请到 梗有肯，梗一定揾到嘅。佢揾唔到咧，佢会话上嚟话俾你听，我揾唔到。吓、真嘅。吓、 因为以我认知，点解佢哋会揾到系即系照佢哋道家有个思想系话我哋即系人走咗啦。咁佢哋落到下边咧就有如诸灵府嘅地方，咁、你嘅祖先就会集合喺嗰个地方，你嘅所有，譬如话你长辈啊、父母啊、父母亲啊、爷爷嫲嫲啊、哥哥家姐，即系哥哥啊嗰啲咧， 即系成族啦， 系啦， 成族 咁就会喺嗰度咯。咁所以就我就喺度谂啊。如果唔系，即系解释唔到点解阿 May 姐去揾嗰位灵媒一嗌就成队好似女鸭仔团咁样走上嚟。 粗话嚟噶，粗话嚟噶。 但系如果佢系转咗生咧，转咗世咧， 佢话俾你听揾唔到咯。佢会话俾你听， 即系其实你揾唔到都可能系好事嚟喎。 系啦，佢转咗身， 因为佢喺嗰度， 佢去咗 队嘛，喺度等， 喺度等位， 即系衰啲讲等运到咯。 系啦，个运未到，佢咪要喺度咯。 即系拎每人拎住个筹咯，我218号咁样你就去啦。 乜水乜水，有人揾啊，咁佢咪嗰度有嗰啲鬼差嘅，真系带上嚟。 佢可能去嗰度揾。喂，有边个翻嚟？我哋齐齐去咁样。 阿陈福水有条茂 利嚟揾你啦。 系啦，有条茂利翻咗嚟揾你，咁样你咪 其实真系，如果系嗰个系你亲人请咗上嚟咧，你嗰个感觉系唔同嘅。 好开心，因为点解咧？好开心，咁我咪话，仲有一样嘢，呢个姑好劲，点样劲法咧？我记得我30年前临到移民之前咧，我又去带我老豆，又另外一个嘅。是另外一个都是灵媒，是另外一个，咁嗰个就好出名嘅。咁佢就话一落到去就话翻嚟，佢就话佢未带我，未俾我老豆话俾我听，佢老豆我老豆嚟咗嘅。佢话你老豆之前问过噶咯。我话系 有几碌茶添啊。 系啊，我话系，我30年前我临移民去澳洲嘅时候，我带过我老豆上嚟话俾佢听，我走啦。因为我老豆好锡我嘅，吓吓，即系对我哋好好嘅，所以我就话俾我老豆听，我要走啦，我移民啊，点点点啊，咁样嘅。 有记录咁。 吓，咁佢就话 有簿仔 mark 低 嘅，丁有嘅，佢有晒 mark 嘅。点解我会知咧？我曾经听过一啲老人家讲，佢话咧落咗喺下边咧，佢哋就好凄凉嘅。咁就有一块沙冚住，咁就锁晒链嘅。咁你如果有亲人嚟带佢嘅咧，佢就会将佢搣开晒，咁就俾佢上嚟，咁样先得嘅。如果唔系就永远佢都系喺嗰度嘅，就飞喺嗰度，冇得喐，锁住嘅。 会有一个即系好似话道教嗰啲师傅讲话，有个朱灵库，可能好似一个屋仔啊，即系之类咁。因为我喺度谂下，点解我哋成日譬如话去出殡啊，或者我哋烧，即系而家就嚟清明啦，我哋会烧好多嘢俾佢，即系俾大屋嗰啲少不了啦。咁我就谂啊，佢系咪住喺嗰啲屋咧？原来唔系，仲要锁住， 锁住嘅， 深噏啊， 锁住嘅。如果你有祖先嘅，你就安祖先。譬如话有叔伯兄弟。有啲人走咗咧，咁佢落去嗰度，正如头先你讲嘅朱灵库，咁你去到嗰度嘅时候，佢就会啊， 新的啦，你報到咁佢好啲咯，即係有人有物啦，叫做有照應， 即係好似踎監咁啊！以前要收人噶嘛， 係啊，喂，有乜水？有， 即係 咪同以前踎監冇分別喎？ 咁啊，舉手 跟入去，成班排隊， 係啦，踎低。 你邊個單位啊？邊個社團嘅？你 入去啊？ 嗰度塞哦，你冇啊？咁啊，大佬啊！ 但係鎖住好慘， 係塌住㗎。點解咧？因為呢個姐咧，咁我就問佢啦，因為我亦都有一望我husband 嗰邊有個親人過咗世， 先生嘅親人 妹妹。走咗，咁我就因为佢早几年走，咁我嗰阵时又系翻唔到嚟，咁啊跟住我就好遗憾，我临饭店都系啦，咪问埋咯，带佢上嚟，佢就话佢临到嘟嗰阵时咧，咁就俾人困咗佢去，转咗档，阿仙人哥哥啊，转咗档，咁跟住我就问我话，咁你咪转咗档咯，咁讲佢话，呃人噶，冇人理过我。佢话我好凄凉， 一串咗宗教就出事， 系啦就好大镬。咁 你揸咗成世筷子，突然间揸刀叉， 好麻烦咯。 系啦， 唔巧咯，即系嗰个手脚唔得协调啊。 系 咁跟住之后咧，咁我就 end up， 咁佢就好凄凉，咁佢就好想自己嘅亲人能够俾住香。咁我话如果呢样嘢咧，我就真系试下啦。我亦都唔肯定话俾你听，我 make sure 我做得到。 系 咁我就问佢。我话而家你想阿嫂同你做啲乜嘢？咁我就问嗰个阿姑，阿姑就话咁啦，你能够做嘅就系同佢解锁。咁我就 OK 得解，咁我就同佢解咯。 啊，即系要有法嘅人同佢解咗， 个 掀起嗰块沙，佢可以自由嘅喺嗰个地方。 喺个地方佢就会好过啲，就唔会话冇人理，冇人照顾， 即系冇人冇物， 好即系感觉好凄凉咯。 转咗宗教就唔知去咗边噶， 冇人理噶。 你系临走转啊嘛？ 你系临山水转。 系啊，哇！ 咦，我哋又够钟啦，咁好，我哋下一节嘅时候尾，即系继续分享啦， 好啊， 转头见。